马扬鞭离开我的家，去追逐天边最美丽的神话。像一只雄鹰展翅在天空，这辽阔大地是我永远的梦。这不就是像一匹烈马，撑着撑的吧，这里才是你的家。摔就摔了吧，妹妹就是这样长大，撑着撑的吧，不要回家喊妈妈。月马扬鞭离开我的家，追逐天边最美丽的神话。像一只雄鹰展翅在天空，这辽阔大地是我永远的梦。摔就摔了吧，生活就像一匹野马，撑就撑了吧，这里才是你的家。摔就摔了吧，难道就是这样长大，撑就撑了吧，不要回家喊妈妈。展翅在天空，这辽阔大地是我永远的梦。摔就摔了吧，生活就像一匹野马，撑就撑了吧，这里才是你的家。摔就摔了吧，难道就是这样长大，撑就撑了吧，不要回家喊妈妈。家去追逐天边最美丽的神话，像一只雄鹰展翅在天空，这辽阔大地是我永远的梦。 也不用躲呀。